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，我是德芬。今天我们要进入疗愈金钱这方面的第二课。在上一次小时空修心课的静坐里面，你有没有看到自己对于金钱有什么样的信念呢？我说过，以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找一个人来扮演你的金钱，两个人能量一交流，马上就可以知道你对于金钱的观点是什么了。如果你没有办法这样做的话，你就感受一下你对金钱的感觉是什么呢？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，最重要的几个领域，比如说金钱、父母、亲子、亲密关系，对于每个人的比重都是不一样的。我就在我的儿女身上看到这一点。我女儿从小她就不太计较金钱，也没有钱的概念。比方说车子和房子哪一个比较贵，她到十几岁了都还不知道，完全就像在城堡里面生活的一个公主一样。可是我儿子他从小就对钱非常的敏感，什么事情什么东西他都要问多少钱。比如说四五岁的时候他很酷，每次照相的时候他都不会笑，我们要逗他笑就跟他说给你钱，他立刻就会露着大牙齿笑得非常的开心。我还记得他都很大了，有一次我领了一些现款回家，我故意拿出来给他看，他那真的是见钱眼开啊，一看到那么多现款立刻就笑得无比灿烂。所以呢，我并不担心我的儿子，虽然他是有一点金钱恐惧症，害怕没有钱，可是呢，因为他实在太喜欢钱了，他的喜爱真的是由内心散发出来的，这样的话他的金钱命运就不会太困难，因为钱自然而然的都会被他吸引过来。他也常常取笑妹妹对金钱没有概念，但是我也不担心女儿，因为她不为钱烦恼，所以钱也不会来烦她。这是我最近在生活中发现的一个铁的定律，下次再跟你们分享。好的，亲爱的，今天你一定要好好的想想，问问自己对于金钱的信念到底是什么。以我自己为例，大概十多年前我去参加了一堂课，叫做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，这也是一本书。如果对于金钱特别有兴趣，觉得自己金钱有障碍的人，可以去看一下这本书《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》。某方面来说，它也相当的灵性哦。我当时去上了这堂课，觉得蛮好玩的，因为在这个课程里面，我看到了我对有钱人的一些批判。我写下来的就是，有钱的人都会比较不快乐，越多钱反而让他们越不快乐。另外我觉得有钱人他们之所以有钱，都是因为他们的钱都不是经由正当途径挣来的。当我发现我对于有钱人有这么多批判的时候，我是吓了一大跳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竟然对有钱人有这么严重的错误看法。我想问问正在聆听的诸位，你有没有看过任何有钱人对于有钱这件事情会非常的批判呢？我自己想了一下，周边的人几乎没有。这些有钱人有的可能是非常小气，也有些人觉得自己有一点不配得。可是很少有钱人会对其他有钱的人的有钱这一部分产生反感，或是憎恨他们、埋怨他们。我想起来在我的微博也挺好玩的，每次都可以看到众生百态，有的时候随便发一条，下面会有一个完全不相关的反应，是跟金钱有关的，有的可能就酸溜溜的说哟用苹果7 plus 哦，有的说哦到处去玩哦，这么有钱有闲哦，反正就会有这样穷酸气的留言。其实我每次看了心里蛮难过的，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人对于金钱是有障碍的，看到别人好，看到别人有钱就嫉妒，甚至跟金钱一点也没有关系的事情，他们就会立刻对号入座，到说你有我没有，所以你不好，我是欠缺的，我是匮乏的，然后呢就产生了一种敌意。其实亲爱的，这是一个能量的世界，如果你对金钱 或者是有钱的人有这样的敌意的话，你的金钱管道就会不流畅，也就是无法流通的。你想，如果你讨厌有钱人的话，你自己怎么可能变成有钱人呢？我也看过那种非常小气的有钱人，他们看到其他有钱人的时候是觉得非常赞赏的，而且他们也愿意去结交这些有钱的人，同时他们对于没有钱的人反而会比较鄙视。我并不是说他们这种行为是对的或是好的，但是如果你今天对于有钱人或是有钱这件事情产生一些反感的话，你是很难把金钱的能量吸引到自己的身上来的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静下来好好的体会一下。我以前有个朋友，他对于金钱有很大的反感，因为小时候他的父亲是一个政府官员，他亲眼看到有人来行贿带着现款过来，被他爸爸拿着扫把打出去的样子，所以在他小小的心灵里面，可能当时就觉得金钱是肮脏的，爸爸不要，我也不能要。后来长大以后，有一次他到赌城去赌钱的时候，花了2块钱美金，最后赢了10000多美金的赌金，他就觉得自己非常不配得，拿了这笔钱就会倒霉，所以那个晚上就把这笔钱全部都拿去请同事吃大餐，住总统套房，反正就是要把它挥霍掉就是了。从这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来，钱来了他是会往外推的，可是日常生活里面他却是非常想要追逐金钱，而且希望有成就的。但是如果自己不能够看到这样的信念，不能去磨合它，接受它，使得它不再能够控制你，那么就算成功了，有钱了，他也会把钱，把成功往外推的。最近吴志宏老师就写了一篇关于他父亲的文章，小时候他就觉得爸爸只要挣了一点钱，就立刻会被别人骗走，那么这要怎么样化解呢？在下一次的小时空修心课里面会跟大家分享。现在就请大家先在音乐声中陪伴自己一会儿，看看自己的金钱模式吧。Thank you.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